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老何家最近有点背，这信件经常被损毁，爷爷决定得查查，看看是谁捣的鬼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老何家呀又有事儿了，这事儿还挺奇怪的。怎么呢？就是家里收的这个信呐，老是莫名其妙的呀被损坏了，这让老何非常的生气。今儿个正好啊，一家子都在，老何呢决定得开个会，彻底的调查一下何家信件被毁事件。 儿子、媳妇儿、孙子，你们都看看，这是咱家最近收着的信，这零碎的都拿不起来了。 哟，可不是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闹耗子了？ 闹耗子好，闹耗子好。 这孩子，闹耗子好什么呀？ 嘿，这样我就终于可以有一只小花猫了。 嗨，咱家闹这耗子，那估计买猫也抓不着它。你们仔细看看，这明摆着是拿剪子绞的呀，我还没听说过哪只耗子它会使剪子的呢。 爷爷，耗子还会使剪子呢？ 没听说过，那是什么耗子？ 米老鼠啊。 这孩子，别闹。其实爷爷早猜着是谁在搞破坏了。 谁呀？ 谁？就是你老公，你爸爸，坐在那儿一直不言声那中年男同志。 哎，我说爸，我可一直都没说话，您怎么就认定是我搞破坏呢？ 不说话，不说话是你小子心虚。咱家邮箱的钥匙就两把，一把在我手里，一把在你手里。他今天开会，我就是想试探试探你。人家佳佳跟欢欢都很自然，就你跟个闷葫芦罐似的。爸爸，我说的没错吧？ 哎，你呀，真不愧是我爸爸，要不然怎么说是知子莫若父呢？得，我坦白交代，前些日子呀，去小赵家玩，他给我看了好几本那个集邮册，我呀特感兴趣，这不最近也跟他学着集邮呢吗？ 你小子，集邮这是个不错的业余爱好，那怎么让您弄得跟闹耗子似的？有个业余爱好是好事，爸爸我支持你，不过以后不许拿着剪子偷偷摸摸绞邮票了啊。 得，没问题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，谢谢爸爸，谢谢了。 等会儿，爸同意了，我可还没同意呢啊，我坚决不同意你集邮。 别介，媳妇儿，哎，你怎么会不同意我集邮呢？ 是啊，佳佳，你为什么不让他集邮啊？ 爸，您不知道，这集邮啊，破坏夫妻感情。 你还真别说，佳佳这话呀，说的还有点根据。这个集邮啊，要是太迷瞪了，真容易影响夫妻的感情。您要不信呢，咱们下边一块听听郭冬临、周玲表演的小品《邮园》。这个邮呢，就是邮票那个邮。听完了呀，也许您就同意我说的了。 玲玲啊，玲玲，玲玲，你等一等，你听我说啊。 没什么好说的。 没什么。你真要跟我离婚？ 那还有假呀？ 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。 我都考虑半年了。 哦，你跟我离了婚，你会后悔的，是不是？ 后悔？那是你。 你真不后悔？ 不后悔。 一点都不后悔？ 我零点都不后悔。 零点都不后悔。好，你跟我离了婚，要是不后悔， 你要怎么样？ 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希望你记住一点，离婚后别来找我。 我才不会找你呢，就怕你来找我。 我当然要来找你，是不是？你不见我也没关系。你想啊，玲玲，一个女人离开她心爱的男人之后，她的内心会是多么的痛苦。 哦，照你这么说， 我将在痛苦中度过我的一生了。 不过还是可以救的，看在咱们俩多年夫妻感情的份上，你把你的照片留下一张给我。如果你想我想的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让你的照片看我一眼吧。 让我的照片看你一眼 啊？ 你还是让我痛苦吧。你想得美，我的照片我一张也不会给你的。 好，你的照片不给我我也不要，但是我的照片我可以给你，是吧？ 我找你要了吗？ 嘴上没有，心里在想，你要吧，是吧？男子汉大丈夫不会像你那么小气，家里的任何东西只要要全给你，怎么样？ 这话可是你说的。 我说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千难追。 什么？ 不是，驷马光难追，驷马一，反正追不上。怎么样？ 好。 啊？ 那我可就真要了。 要。 我想要。 房子，给你。 不要。 想要冰箱、彩电，给你。 不要。 那你想要什么？ 我想要你的。 要我。怎么样？终于说实话了吧？要我，给你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怎么样？ 你想得美，谁要你呀？ 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嘛？ 我想要你的那本集邮册。 什么？集邮册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怎么可以？你可以要房子，可以住。要彩电可以看，要冰箱可以吃，你说你要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 你到底给不给吧？ 不给。 给不给？ 不给。我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要揍我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俩的这个事还没办完，离婚的手续没办完，你要是打我到医院，你可，哼，我谅你也不敢。不是你。 我知道你舍不得给我，那你能让我看看吗？啊， 看看可以，但是只许看不许摸。我去拿。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个师傅啊，放这个师傅，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我这个师傅，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了。 怎么，你邮册不见了？ 邮册， 这个事情怎么办啊？ 我给收起来了。 什么？ 我给收起来了。 你给收起来了？ 你瞧你那点出息呀、啊！ 我操！喂， 自己拿。 哦，玲玲啊，这种玩笑不好开的哦，我的心脏受不了这种打击。那你还给我啊？ 不给。 还给我？ 不给。 这可是你说的。 对，我说的。 君子一言， 驷马千难追。 你错了。我跟你说，玲玲，好，不给就不给，就算我送给你的怎么样？那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？ 看看可以，但是只许看不许摸。 什么？行， 我去拿。 哦。 我希望你能好好看看他。 玲玲啊，每当我看到这本集邮册，我就想起咱们俩的过去。 你还记得咱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 怎么不记得？是通过邮票认识的。 那时候我在邮局工作。 我在工厂上班。 有一次我捡信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张贴着猴票的信。 那是我不知道这张邮票的价值，给贴到信封上发出去了。 后来我怕有人把这张邮票接了去，我就按照发信人的地址找到了你。 当你告诉我这张邮票的价值时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。 从此你就爱上了邮票。 我也爱上了你。 后来我们就有了这个家， 我们就有了这本集邮册。 这本集邮册里装着我们的情和爱，装着我和你。 这本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。你看这个精美的黄山邮票， 那是我们旅行结婚的时候在黄山买的。 还有这个三国邮票， 那是我们俩夜里轮流排队买的。 集邮使我增长了知识，使我广交了朋友。 你是广交了朋友，可你却忘了这个家，忘了我。在你的心里，邮票第一，妈第二，孩子第三，我第四。家里的活你一点都不干，我又要伺候老的，又要照顾小的，我一个人容易吗？去年你到外地参加邮展，孩子得病住院半个多月，全靠我一个人照顾。你知道临床的一位老大妈怎么说吗？ 她怎么说？ 她说，闺女啊，你还年轻啊，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啊，有合适的你就再找一个吧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人家都把我当成寡妇了。 玲玲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，都是这邮票闹的。行了，今后我再也不集邮了，我把这些邮票我拿出去，我把它卖了。 谁让你卖了？ 那我把它烧了怎么样？ 你疯了吗？ 那怎么办啊？ 我替你保存着。 那我里头还有好几套没集全呢。 那我替你补上它。 你不跟我离婚了？你又让我集邮了？ 其实我并不是不让你集邮啊，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个家，想着我。 谢谢你玲玲。好，我从今以后向你保证，今后咱们家我第四，孩子第三，妈第二，你第一。 那你的邮票呢？ 邮我不敢说。 并列第一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佳佳为什么反对小盒集邮啊？这原因就在于怕他专心集邮啊，忽视了家庭。哎，咱们接着回到老何家，听听大家伙儿关于小盒集邮的讨论进行的怎么样了。 老婆，你放心，这不咱爸和儿子都在呢吗？我呀，跟你们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沉迷那集邮，忽略咱们家庭。从今往后，除了集邮之外，家里的事情啊，你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 哼，好啊，那这每天晚饭 我来烧。 那我这每天去市场买菜。 您歇着，我去买。 家里的脏衣裳 我包圆了。 爸爸，那我的作业 我。去，自己写去。这孩子净起哄。 既然我们的要求你都答应了，那我就批准你集邮吧。不过你得跟我们说说，这集邮有那么大魅力吗？怎么一下子就把你给吸引住了？ 没错，我也纳闷呢。小子，给我们说说吧。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人家小赵跟我说呀，这原件值几分的邮票，保存到今天呀，这身件就值几百几千呢。这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这一下就发财了。 感情你是为了这才集邮啊？你可别异想天开，惦记着用集邮发财。 爸，我知道这集邮啊是爱好，不是发财的捷径。我其实啊就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。 那你刚才不是说…… 嗨，我那不是逗您玩的吗？ 您听听啊，这爷俩没事就爱这么逗。不过说起这个憋着用邮票挣钱的人呢，咱们生活当中还真有。下边咱们就一块来欣赏句号田敏表演的小品《异想天开》，听听他们是怎么惦记通过设计邮票挣钱的。 结婚演出半个多月了，都累死我了。 哎呦，这屋里怎么闹耗子呀？哎呦！ 哎，你这都…… 你这是干什么呢？ 你听我慢慢跟你汇报嘛。前两天啊，我看了一个邮票的展览。 啊， 亲爱的，我们要发财了。 啊，你偷人邮票了？ 我是内号人嘛。 那说正经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有一张邮票， 嗯， 叫蓝军邮， 嗯， 那就是一片蓝地儿， 嗯， 中间有个军徽， 嗯， 有个谷穗， 嗯， 80万呢。啊， 真的？ 嗯。啊！行不行？你说，一张小小的邮票就值那么多的钱？那当初设计邮票的还不早成大款了？ 是啊， 所以我决定设计邮票。 谁呀？ 我呀。 拉倒吧，你行吗？你会干嘛呀？ 我可是有基础的。 你有什么基础？ 那个蓝军邮不就是一片蓝地儿吗？ 啊， 哎，你看咱家，我刷着墙围子，一片草绿，多匀实啊！ 你那是刷墙围子基础，两码事儿。不，人家设计邮票啊，得用笔， 不就是笔吗？ 啊！ 长的、短的、粗的、细的啊，方的、圆的，这一排排， 那叫排笔，还是刷墙围子的。我跟你说吧，人家设计邮票没那么简单，得有想法，你行吗？ 哎，对了，我画驴。 画驴？ 黄胄画驴值50000， 嗯， 一颗活驴才3000呢。 你画得过人黄胄吗？ 我画马。 画马？ 嗯， 你画得过人徐悲鸿吗？你要画，就得画跟别人没画过的。 什么呀？ 画那个马跟驴之间呢？ 耗子。 去你的，骡子呀！ 哎呀，不愧是搞艺术的，这构思也太绝了！哎呀，骡子！哎呦，我的妈！ 也好，管他成不成的吧，总比他呀整天在家折腾鸽子强。 呀，骡子！哎呀，这半个月我想什么来了？骡子，这骡子，啊，骡子！哎，亲爱的， 嗯， 你说这骡子是什么色的？ 对呀，这骡子什么色啊？哦，好像是那灰了吧唧的。 你说这色没法调？ 怎么了？ 灰色好调啊，这个吧唧的怎么调啊？ 别紧了。 灰色哈， 你哆嗦什么呢？ 不是我找找感觉啊。再说咱这屋里，他不是也没骡子吗？ 搞艺术啊，靠的是想象。 啊， 你画什么呢？ 画骡子。 画骡子，你看我干嘛呀？ 这屋里不是没骡子吗？ 没骡子，你也不能看我呀。 对，要我想象， 还看我？ 我想问你呀，我先画什么呢？ 先画4条腿。 为什么？ 有了腿，骡子不就站起来了吗？ 那沙发还4条腿呢？ 你还画不画？还想不想发财？ 啊，行行，我觉得应该先从头画起。 那就从头画起，快画。短了，有短了，那是马耳朵。哎，长了，那是驴耳朵。长， 这骡子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难怪古今中外就没一个人画它，既没有阳刚之气，又没有阴柔之美。 我干脆呀、啊，你要画呀、啊，就画一荒诞派的骡子。 荒诞派 啊？ 那怎么画呀、啊？ 那就好画了。 嗯， 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别人呢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 哎，那不行啊。一旦我画出这骡子，人家愣说像狼呢。 放心，像狼也没人敢说。 为什么？ 谁要是说了，就显得谁没水平啊。 对呀，我就设计一个荒诞派的邮票，谁要敢说个不字，我甩他一身墨汁。 你凭什么呀？ 我给他点颜色看看。 去，快画！ 我的灵感来了，荒诞派的骡子。哎，不是。骡子，哎呀，荒诞派的骡子，说马不是马， 说驴不是驴，说狗不是狗，说鸡不是鸡，说我不是我，说你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。这个玩意儿不行啊，还是用我这个过瘾呢。 哎呀，我老公啊，不愧是杀个强围着的，那基本功啊就是扎实。 亲爱的，上演吧。 锦云似的，不过您那骡子在哪儿呢？ 没看出来，说明你没水平。 您这话打算 印成邮票？ 印邮票？ 起个名字。 伸手不见五指。 不好。 漆黑的夜。 不浪漫。 那你说叫什么？ 看这个结构，看这个线条，看这个画面，看这个尺寸，用两个字方能概括。 什么？ 黑板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，这是句号田敏表演的小品《异想天开》，说的这个集邮啊，听众朋友当中很多都爱这个啊，我也特别喜欢这个。说起我跟邮票之间的趣事啊，也不少。记得我特小的时候啊，我那是第一次看见邮票，我还闹过一笑话呢。怎么回事呢？当时我妈呀，给我这舅舅寄信，那时候啊还兴写信呢，不像现在什么都 email、MSN、QQ 啊。那时候写信，买一张邮票，写完了呢，要贴在这个信封上。哎，我一看这花花绿绿的小纸片挺好看的，我就问我妈，我说妈妈，这个干什么用的呀？我妈呀，指了指邮票，又指了指信封，跟我说，贴上它呀，想去哪儿都可以呀。哎呦，我听完之后特高兴，赶紧把我妈手里这邮票抢过来了，吧唧就贴我自己脑门上了，大喊一声，游乐场。说完了我童年巧用邮票的光荣历史啊，咱们再欣赏一首苏有朋演唱的《回忆邮差》，稍作休息，广告之后呢，咱们接着来听小何集邮的故事，回见。 谁说我自己学不乖，时间自然会有安排，你留下的没有让心空出来，终于我感觉不到没有你的现在。谁说我把自己宠坏，躲在过去里走不开，问题没有值不值得，怎么精算作废的爱，都写成信寄给未来，让黑夜当邮差，把回忆送进来，时间飞得再快，你依然笑得灿烂，颓废是一种习惯，你的爱呀呀呀，不存在。谁说我把自己宠坏，计算作废的爱，都写成信寄给未来，让黑夜当邮差，把回忆送进来，思念被我解开，你有你才算精彩，心痛变成一种期待，反复温习那些悲哀，把